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室内的这个空气的一些问题啊。那为此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一位专家，来自北京天然美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宋茂宇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空气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咱们室内的一些，比如说这种有害气体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都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呢，我们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2:30到3:30啊是直播的时间，那晚上的7:00到8:00的是我们重播时段，那周六日呢是每天的7:00到7:30啊半个小时的重播。那大家呢如果说下午可能没有听全呀，或者没有听到啊，大家晚上重播的时候也可以来听一下。另外我们节目呢给大家这个福利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呢您有一些关于房产法律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纠纷呢，有些解决不了的呀，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把您的电话还有您的姓名啊一起留下来，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给大家来打电话，您可以直接在电话当中呢去咨询。好的，那我们今天来说这个室内的空气的问题哈。以前呢反正这个装修啊也好，或者装修前装修中装修后哈哈，这个大家可能都会意识到，比如说哎呀这个、我不能选有甲醛的东西，或者说这个装完了之后哎呀这我这屋子得测一下，是吧，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好的跟他来说一说啊，但是也在这儿呢也算是给大家说一下，也并不是说谈甲醛色变哈哈，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可能很多东西都有甲醛，而且有些东西是不用它还不行，是吧？ 是是是这样。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吧，比如说我们判断甲醛这个超标的一些正确的方法，就是可能以前我们很多朋友说闻啊，这个，但是有些朋友说这甲醛无色无味，我怎么闻呢？那我只能闻到的是不是就是别的一些这种混合的一些，比如 TVOC 这种东西啊？啊，那还有的说，这种甲醛呢溶于水，好，那我天天泼水，就是可能大家想到的都是一些这种方法啊。但是我们怎么去判断到底是不是超标啊？这个跟我们说一下吧。 可以可以。至于甲醛呢超不超标呢？原来的人呢就是固有的思想，就是我屋里边没有什么味道，哎，我家里边甲醛肯定是合格的。 是， 其实真正的甲醛是没有颜色，它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一般的时候像咱们普通的家装呢是闻不到这种气味的，因为它甲醛的超标没有那么高。你比如说在一倍多啊或者两倍左右的时候呢，您是基本上闻不到的，除非到了4倍或5倍之间啊。这个时候您不管您的眼睛啊还有是呼吸啊呼吸道这块都会有感觉，那个时候您就该想起来了，可能我们家甲醛是 超 标的， 是吧？ 对对对，到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晚了。我觉得 装修的时候甲醛呢应该从预防开始，包括咱们从一些个选料啊，包括施工工艺这些东西，从这上面去避免，少用或者是不用。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不用胶好像是真不成， 是因为现在真的很多东西都会有用到胶，然后那我们只能是说用这个胶的好和坏了，对吧？这个我们倒是可以，可能比如跟厂家呀或者自己啊来进行这种评判啊。 对，那怎么去？您比如说您装修了几个月的房子，好不容易装完了，通过打扫卫生啊想搬进来住，但是又害怕甲醛超标，那么简单的咱们有几个方法可以去判断一下自己家里边甲醛是否超标啊。第一个呢是自我体验检测。这个自我体验呢就是需要您搬进去住两天。但是一般的人 好像。一般人好，没有人这么干的。 对。再一个就是现在装修完了之后家里边会养一些绿植，你像绿萝，吊兰这些个东西。如果您不住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这个，尤其绿萝最为明显。如果绿萝您按时浇水，又放在阳光底下，它莫名其妙的死亡了，或者是黄叶增多了，这些个都有可能是甲醛造成的。因为本身呢植物确实是可以净化空气，但是呢如果它的浓度太高了，它就可以直接导致这个植物的死亡。 那这得超多少倍啊？一般我觉得像植物吧，就是没有超很多的时候其实不是特别明显。 有这个也是分家庭。 分家庭。 对，有的家庭确实是出现这种情况。再有一个是刚刚讲了这个植物，还有一些个动物。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去年我有一个客户是他们家有一只宠物猫。有一只宠物猫，然后房子装修完了之后呢，他先把猫放进去了。没过几天呢，猫的眼睛就开始流泪，一直就没有好，就是到宠物医院花了好几千块钱去治这个猫，好像最后也没治好。最后去检测，检测完了之后确实超标挺多的。 超挺多的。 挺可怕的。 所以就说可能这个植物和动物啊别人是比较敏感啊， 对， 大家能感觉出来。 对。 但是这个东西呢，这个那我家里你说我又没动物是吧，然后这个植物呢就可能刚才也说了因家庭而定啊，我要抄的不多，但是我还是抄的话，那这有时候也看不太出来，还有别的办法吗？ 有。您可以呢去网上购买一些个甲醛的检测盒，就是那种简单的。两个试剂，一边是分试剂，然后呢一边是显色剂，中间那个小瓶呢是叫分试剂原液，您可以给它放在那里，然后吸收30分钟以后自己做一个检验，那上面都有说明，写得很明白。但是呢那个对于面积太大的话，它肯定误差也比较大的。 对，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准。就是这种东西吧，就纯属就是自己心里安慰好了。 也可以这么说。 对。 其实我觉得最专业的还是比较放心的，还是找一些个权威机构。 没错啊。 有在国家质量监督局有 CMA 备案的那种检测公司去检测一下。他检测的时候呢会检测，基本上会检测五项。比如说甲醛、苯、甲苯、二甲苯，还有 TOC， 这五项，看一下它的具体数值，这样的话您自己心里有个底，到底能不能住进去？ 没错，这个我还是比较推崇哈，比较专业一点啊，因为毕竟这个，我觉得你像什么用什么试纸盒啊，用过植物来试一试啊，说实话啊，说的那啥一点，就是真不靠谱，就是不是很准确啊。我觉得还是确实找一个专业机构，然后他是按照一个屋子一个点，他会去收集你的这种空气的一些样本，然后拿到实验室去真真正正的去给你分析里边的一些这种成分啊什么的。 对。 然后他会给你还会给你出一份大概的这种报告，比如说你的甲醛含量是多少，但是后面他比如他会给你写到说正常范围，比如说应该是小于多少多少， 对 吧？然后苯也是一样啊，二甲苯什么也是一样的啊。然后你有这份报告的话，你能看到哦，我这个甲醛没超啊，我这个超了一倍，我这个超了五倍啊，这都能看得非常清楚。 对，其实，在甲醛的数值上面呢，国家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呢是国标 T1883-2002。 这个标准呢规定甲醛的浓度是 0.1 毫克每立方米。 嗯， 这个还有一个标准是国标50325，这个标准呢它规定是 0.08。你看从字面上来看的话 ,0.08 和 好像没差多少。 哎，好像没差多少，好像 0.08 的更要贴近于老百姓一些啊。其实不是这样，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当我们的检测公司去您家里去采样的时候呢，会要求您做一些个配合，比如说把门啊、窗啊这些东西 封闭， 哎，关闭。50325这个标准呢是闭窗一个小时。 嗯， 这个标准呢是适用于您刚装修完的房子， 嗯， 但是没有家具啊，或者是开发商给您把这个房子交给您了，去检测。但第二个0.10，就是这个1883这个标准呢是闭窗12个小时， 嗯， 要求的温度呢夏季的时候应该是在24度到28度，湿度在40%左右，这个就是比较严格了。 对， 为什么12个小时呢？因为咱们比如说咱们早上8点出来上班，哎，然后回6点到家了，到家了以后呢可能在家待的时间比较长，人就是咱们现在都市人的生活呢基本上在室内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应该占在了70%到80%。 嗯 啊，所以说室内甲醛的浓度呢还是我觉得应该重视一下。 对对对， 应该重视一下。还接着刚才的话题讲啊，后者讲了12个小时那个，这个检测完了之后才是您真正的家里边的甲醛浓度。 嗯 啊，这个呢取决于您真正的身体健康与否。 没错啊，所以呢我觉得现在一般好像机构基本上啊大体都是用这个 0.1 的这样一个标准来给他做的，要提前让您关闭12个小时或者以上一点啊。 对， 所以呢就是大家这个我觉得真的装修完了之后一定要检测一下再入住啊，哪怕这个您检测完了以后一看那个数值大概心里有谱了啊，别这糊里糊涂的啊，到时候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就比较麻烦了。 对，确实是。 没错啊，那我们下面再来说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些数值啊，也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甲醛啊、苯啊、二甲苯、TVOC 啊，这些它都是在什么地方会有的，也让大家这个了解一下。 嗯，可以可以。咱们先说甲醛吧。甲醛在装修当中并不是用的是甲醛原液啊。其实它存在于各种胶里边，像比如说现在装修用到的各种人造板材，它里边用的胶，这种胶呢基本上就是尿醛树脂胶。 嗯， 它是用尿素和甲醛的原液经过反应产生的这种样的胶，这种胶呢，第一个价格呢比较低廉，但是它的作用特别好啊，它可以加强这个板子的硬度，还有它的拉伸度， 结实嘛，就是 对对对，像现在所用的木地板，尤其是那种强化复合的那种，因为它的板材的机芯呢用的是高密度板呢。其实你要看它的横切面就可以看到，就是用锯末，给它通过打碎了以后呢，然后加这个尿醛树脂胶，通过高温高压，产生出来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它的释放量呢，如果没有这个木地板的正面和背面那些个东西的话，它的释放量是比较高的，第一个。甲醛存在的地方，再第二个呢就是包括咱们的乳胶漆，壁纸，还有一些个你像这个窗帘儿，布一类的东西，里边也是有甲醛的。 对，像是甲醛有的它可能会为了定型啊或者是什么。 对对对，你像布一类的，一会儿咱们可能会讲到这个布一类的甲醛为什么那么高。布一类的它里边添加甲醛了以后呢，可以第一个，你看所有的布料它都有颜色的啊， 是 特别好看，五颜六色。它第一个可以固色，第二是可以有很好的手感和垂感，包括窗帘，尤其窗帘啊，因为窗帘现在用的布料比较厚也比较好啊，它有很好的垂感。如果不添加甲醛的话，有可能会出现好多褶皱。这个大家应该家里边都有窗帘。自己可以摸一下啊，包括它的，您可以闻一下它的气味，包括一些个，我在客户家里边闻到过一些个窗帘，确实有一种， 那种臭机油的味道， 嗯 嗯，就是很刺鼻，很难闻， 嗯。然后，那我能问一下吗？就比如说像现在，因为布料很多嘛，你比如说有这种棉的、棉麻的， 嗯， 还有什么绒的、丝的，还有什么就是各种啊，特别多。 嗯、 那有没有一些甲醛比较少的？有没有这种布料可能我们可以去用一下？ 这个确实有。相对来说，麻的可能更好一些。 麻的更好一些。 对对对。 为什么？是因为麻的它不用弄得那么平整吗？ 对，不需要这样。您看这个， 它本身垂感就好，是吧？ 对，这个麻穿在身上以后，可能褶皱一些呢，显得更好一些啊。 嗯嗯嗯。所以这种棉麻的会不会就更好一点？ 对对。 啊、所以以后大家选窗帘记着选棉麻的啊。 嗯。刚才讲到了甲醛，咱们再说一下苯烯木啊。 嗯，好嘞。 嗯，苯烯木呢，主要是存在于，各种。胶粘剂还有这些个油漆涂料，在这里边现在有一句话叫无苯不成漆嘛，必须有这个苯，然后才能保证咱们这个不管是乳胶漆也好啊，还是一些个其他涂料也好，它上到墙上以后它不会脱落，可以耐这个擦，对吧，用一些湿布都现在都可以擦，像原来那种刮大白那个甭说擦了，直接衣服往上一蹭直接就掉一层，对吧，现在这个为什么不掉呢，就是因为添加了一些有机的成分，还有一些个 VOC 之类的东西，VOC 呢，它的包含的种类也比较多啊，包括像板材本身的味道，再有一些个有机挥发物的味道，还有一些胶类啊，还有布艺类啊，各种味道加在一起，哎，可以说统称 TOC 啊。它有些原木，包括像现在的松木啊，什么樟木，还有虎木这些，本身它自己有一些挥发油，包括像树脂啊、树胶啊，这些个东西本身它也是有味道的，但是它也归在 VOC 之类的啊。有些 VOC 是对人体有害的，有些是没有害处的。所以这个 VOC 呢，大家不用特别的担心。 而且有些啊，好像就是说它会有一定的挥发期，比如说有我忘了是哪项东西是有3个月的一挥发期，过了之后就没了。还有就是可能有的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它就直接就挥发掉了。那个叫什么、啊？我就想不起来叫什么了。 苯， 叫苯是吧？ 对，苯的挥发期是最短的。在比如说在通风条件比较好的环境当中呢，苯的挥发期是半年。但是甲苯和二甲苯挥发周期稍微长一些，需要一年。这几样当中呢，甲醛的挥发周期是最长的， 15年， 3到15年。 对， 对，非常的可怕。 可怕，对。 想到说到这个3到15年，我想起我有一个客户，就是，有一个柜子，他们家有个柜子，他特别喜欢那个柜子。搬了家之后呢，他又把这个柜子挪到他的新家里边来了。当时检测的时候呢，其他的房间都合格，唯独那一个房间不合格。 用了多少年那柜子？ 7年。 已经用了7年。 对，用了7年的柜子。他说这个柜子我特别喜欢，所以也没给他换掉，他跟了我7年了，然后去检测那个房间，就那一个房间超标最多3倍。 啊，真的？ 对，超标3倍。 他自己也没有感觉是吗？ 这个感觉呢，还是根据个人的差异。 体质啊。 对，有的时候。 按说3倍，我觉得已经挺高的了。 确实是不低。他是小伙子嘛，身体也比较健壮，无所谓。 什么类型的？是板材类的吗？ 对，是 板材 类 的。 是那种，就是里头是那种桐木 啊， 桐木板，然后刷的是那种油漆 啊。 可能头些年的油漆呢，质量也不是特别的 好。 对对对，一直到现在它就没有挥发出去啊，所以导致他的整个房间的甲醛超标。 所以还真是啊，就是所以我觉得其他的可能都还好说哈，这个一段时间它自己就挥发掉了，尤其这就是这个甲醛，为什么现在大家这么重视，也是因为它的挥发周期比较长， 对， 就是一时半会儿掉不去啊，所以你也不能天天开着窗户活着是吧，所以这个也是个问题啊。 确实是。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这个室内空气污染的一些事情哈，然后呢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这种疑问，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 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了。把我们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的方式呢发送给我们。有什么样的这种疑问啊，我们会今天及时的来给大家进行回复。那刚才呢，我们这个聊到啊，就是可能会有甲醛啊、TVOC 啊、苯啊什么的一些东西哈。像 TVOC 呢，我知道它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这么一个数值啊，然后它里面就可包含的，只要是不是有气味的，它都会出现呀、啊。 对，只要有气味的。 那炒菜是不是也会有？ 哎，对对对， 是吧？ 对。 那这个数值是不是大家就不用特别的在意呢？ 嗯，这个得看您什么时间去检测这个东西。 嗯， 如果您还没有居住，啊，还没有居住的时候去检测的时候，检测出来 TVOC 超标， 嗯， 啊，那么就有可能是您的某些胶类啊或者一些壁纸类的东西用的不是特别的好， 嗯， 造成的 TVOC 的超标。当您居住了以后，哎，不管咱们说出汗也好啊，说人说话也好，因为人本身都有气味嘛，对吧？他可能会这个东西如果再超标就无关紧要了， 嗯。没错啊，好吧，那我们下面再来说一下，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那我干脆这个用一些这种环保的材料啊，不就环保了嘛啊？但是其实这也是个误区啊，我们也给大家讲一讲。 嗯，环保材料呢是必须要选的。 嗯 嗯，谁装修呢都得奔着没有甲醛去选。 是， 但是说没有甲醛的材料呢，现在确实也比较少啊。你像做一些柜子。嗯，您除了用玻璃的或者用不锈钢的，您来做，它没有甲醛。但您只要用木头的，绝对会有甲醛的。因为甲醛呢，用纯实木板做的话啊，就是不加任何油漆，就当咱这一棵树去砍伐下来，你去检测，它也是有微量甲醛。 对，这个有的树木里边，好像记得松木，它的这个甲醛含量还高一点。 对， 是吧？相对来说高一点，其他树木啊。 那其他更别说其他人造板了。它的甲醛含量确实也不低啊， 嗯， 所以说咱们在选择这些个建材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品牌的， 嗯 啊，至于什么品牌呢，我不能跟大家去推荐。 但是我觉得咱可以跟大家说一些这种， 啊， 比如说标准等级吧， 啊， 比如说什么 E0 啊、E1 啊，然后现在还有日本的这种 F4 星级啊什么的哈，啊，就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这些个 E0、E1、E2 这些个标准呢，只有 E1 和 E2 是欧盟标准，E0 呢是咱们国家的标准。 对 对。E0 的标准呢，国家规定是零点五毫克每升啊。 嗯。 然后 E1 呢是1.5毫克每升 ，E2 呢就是比较多了。正好讲到这个国家标准呢。在日前的时候呢，国家质量总局，还有这个国家标准委，新制定了一个关于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量限量标准，它是一个新的啊。 嗯。 为什么出台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好多装修污染造成的事故太多了啊。 嗯。 现在呢是这样，那。原来的时候有 E2， 现在呢，从2018年5月1号，E2 这个标准取消了。 对对对。 啊， 嗯， 而且呢，把这个 E1 的标准呢也相对的提高了一些。原来是小于等于1.5毫克嘛。 嗯。 现在改成了0.124毫克。 嗯。 啊，而且它的检验方法呢也变了。原来呢是用干燥气法去检测。 嗯。 现在呢都改为一立方米的气候箱法去检测，这样呢检测它的甲醛释放量呢。更为的权威， 嗯 啊，也更贴近于老百姓吧，可能是， 嗯， 所以这还是一个好事儿啊。 对， 嗯， 那E0级的标准有改变吗？ E0级的 还是0.5 啊，嗯，目前这个没有 改 变 啊。 对， 然后另外 F4 星好像应该是比这个0.5这个还要再低一些， 还要再低一些。对对对， 嗯， 你像日本呢，还有欧盟这些国家呢，他们也有这个甲醛的困惑啊，可能是在多少年以前了， 嗯， 现在随着咱们国家的这些个不管是技术也好，科技也在发展，慢慢的这些个指标都会慢慢的都会降下来，啊， 嗯嗯，没错啊， 嗯， 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位朋友啊说想问一下，说家里呢这个是金啊，说家里 TVOC 比较高，说接近 0.6 的一个超标线了，说可能是不是家里那松木的那个榻榻米的原因啊，说请问一下老师，这种需要怎么去处理它？ 松木类的如果是本身原木的味道， 嗯， 确实可以造成 TVOC 的超标啊。 嗯 嗯，您看您那个榻榻米是不是刷了油漆啊？如果没有刷油漆的话，您尽量的把那个榻榻米那屋那个窗户打开， 嗯， 把风放一个小风扇， 嗯， 哎，对着窗户，让它多吹一 吹，多吹一吹， 对，多吹一吹。再一个，嗯，还有提到这个窗户了，我突然想起来了。现在开窗户呢，因为本身现在供暖以后，屋里边的温度在22度到24度左右啊，甚至有些家是用地暖，可能更要高一些。对于新装修的朋友来说呢，买了实木家具以后，如果您不在这里居住，而且您一直在开着窗户，会造成实木家具的开裂。 嗯， 啊，这个现在很多啊。 对， 应该开窗户的方式不应该是那么开，最好是给它关两天，开半天。 嗯， 那样的话有利于这些个有毒气体的挥发。 嗯， 啊，挥发出来之后呢，您给它开半天，它基本上就是挥发这些东西全部都能够吹出去。 嗯， 啊，这非常的实用。你要说如果天天开着窗户的话，可能你比如说像甲醛， 嗯， 它低于19度的时候，它挥发的就比较慢了。 没错。 嗯，它吹不出去。那么到您来年来住的时候，你比如说停了暖以后，您想来住，有可能还比较高。 是，所以说啊，这个也算是一个误区啊，不是说我一天24小时全开着窗户就是好的啊。 对， 就得看您怎么开啊。 对， 这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您可以关两天，开半天。关两天呢，是因为现在家里都有暖气嘛，然后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外面要高很多。 对， 那这个时候它其实屋里的这种释放啊，或者说一些这种散发呀，都还比较的活跃。 是是。 对，然后等到这关两天，一下子开半天，哗，它就全出去了。然后呢，到时候你再关上的时候，它就继续。 对对对， 对吧？所以呢，这个方式和方法还是很重要的。 嗯，大家一定要把屋里边的温度和湿度控制一下。 嗯， 因为现在冬季嘛，天气对比较干，可能家里边的湿度呢在10%几，它根本就不利于有害气体的挥发。 对， 多放几个加湿器啊，或者多 放 点 水， 多放点水， 嗯， 这个确实很管用的。 是， 嗯， 因为之前这个节目里有时候我们也聊过，甲醛的是溶于水的嘛。 对， 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每个屋放有盆的话，就多放几盆，是吧？ 对， 然后让它挥发挥发。然后像一些木质的一些这种家具，我们就说经常你拿着这个潮的布去擦一擦。 对，不能用湿布去擦、啊。 对，不能湿布擦完了。对，你要潮的布啊，可以去擦一擦啊，也是一些方法。 对对对。 啊，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一会儿呢，我们还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比如说，我们如果已经出现了，因为之前咱说最开始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都避免嘛、 嗯， 就是能够尽量少用一些，比如有胶啊，或者有这种板材这种有问题的一些东西。 嗯。 但是如果说我已经用了。那怎么办啊？一会儿我们下半段也会给大家来说一些治理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啊。 嗯，可以。 对，那我们下面呢，就是还有一点儿这种小问题啊，我们也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刚才这位朋友这个 TVOC 这个事儿啊， 嗯嗯， 就是如果您这不是甲醛，其实还好，不用那么担心哈。 对。 因为呢 ，TVOC 其实它的挥发的还是挺快的， 挺快的。嗯。 然后呢，这个有可能，哎，说实话，这个松木啊，之前也有朋友，我也有朋友买过，就那种高低床， 嗯嗯， 也是纯松木的。然后呢，就是。嗯，他可能就是一直驻留半年多吧，就刚开始说这个可能是刚开始这个味道，说住一会儿就好了。 嗯， 结果半年以后，哪怕都住了一年了，他说怎么还是那么大的味儿啊，都不敢在里边去住。就是后来就看了以后呢，就是一个是松木本身的这个味道，大家可以忽略不计，没有关系，主要还是上面的漆。 对， 就别看你买的是实木家具，虽然觉得实木家具肯定是环保嘛，但是不一定，就你看它用的是什么，因为实木里边它有时候也用到胶啊，是吧？你用漆的话，这漆用的不好，它也是个问题。一会儿我们好好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啊。 好好， 那我们先进入整点的广告，那广告过后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再来说一下关于这个室内空气的一些问题。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一会儿马上回来。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哦，下雨了，好冷，好冷啊！ 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啊！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呢2度，最小相对湿度15%。那今天夜间呢是晴天，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呢-8度，最大相对湿度呢40%。那今天白天北京是受到这个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午后的近地面偏南风较大，那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室内空气的一些问题。那为此呢，我们是请来了一位专家，北京天然美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宋茂宇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室内空气的一些问题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我们下半段内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局的介绍说，近几年呢家居消费领域涌现出了很多新的模式，问题呢也是随之的层出不穷。家居的消费品成为了消费纠纷的多发地带，家居的类的一些消费的投诉量也是持续增加。2017年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呢一共是受理家居家装类的消费投诉呢13.78万件，同比增长37.8%。那其中啊，装修建材类的投诉是最多的，一共呢是6.62万件，占家居家装受理投诉量的45.4%啊。这个建材哈、就涉及到了一些什么板材啊、家具啊什么的哈。 对对对、这个现在市场上，其实我觉得家具市场挺乱的。现在，有一些个不好的商家呀，或者是用一些不好的材料啊，造成了好多的事故。包括。咱们今天主要讲这个室内污染嘛，对吧？ 是， 还是甲醛的一些超标啊，或者说，用材不好。 这个都确实是个问题。 对 啊、所以大家在挑选的时候，一定要千万啊，不能买这个网上的，并不是说网上东西一定不好，但是呢，毕竟你没看到过实物，是吧？ 对。对， 然后呢，这个你也没有。望闻问切是吧？ 对， 对， 对。 所以万一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就很麻烦。之前呢确确实有朋友出现过这类的事儿，因为他在这个这个网上看啊，上面也写的是比如说什么实木家具定制之类的。因为那会儿可能几年前吧，相对来说这种定制产品还比较少。他们家呢我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可能需要做成那种高低桌，因为有那个暖里边有暖气的一个位置。然后呢你要说找普通的这种大 大的这种就外边买的这种啊，可能都是定制，都是那个都不是定制的，所以不能满足他的需求，所以他就去网上定制了。结果呢，上面也写的纯实木，哎，而且评价看着还都不错啊，那就定了。结果呢，回来以后木头确实是实木，但是。就是这个上面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刷了漆了，还有是不是因为这个实木和实木中间的那个连接的地方有这种胶啊，这个粘的，所以就是一直有味道，一直可能也是持续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才慢慢的感觉好像味道小一点了。所以我就觉得说这种东西啊，你真的没有看到过实物的话，很容易出现问题。 确实是这样，现在的板材家具，包括实木家具，其实说这个实木家具纠纷产生是最多的，我觉得， 因为大家理想当中都会认为只要是实木的肯定没问题，是吧？大家都会这么想。 对。其实实木家具呢，大概的就分为三类啊，一个是全实木家具，再一个就是，实木复合家具，还有一个实木面家具，就这三样。全实木家具呢，就是。整个的这个家具就是从这一块木头上做下来的啊，就是比如说它是榆木的就是榆木的，红木的就是红木的，它没有别的任何材料，它基本上也不会用到胶，现在好多红，现在可以看到红木家具馆啊，真正的好的红木是不需要油漆的，它直接烫蜡， 对，烫蜡或者是用那什么木蜡油之类的东西、啊、 对，它比较环保，那个确实是甲醛呢测出来也很低，非常的低啊。其实里边最糟糕的呢就是实木复合家具。看似实木，其实不是实木。在我经历过的这些个客户当中呢，确实有一些个在购买的时候呢写的是实木，实木复合，但是到家里边以后呢。实木很少很少，好像就那一个小面是实木的，其他全 实木皮 儿啊，对，其他全是用密度板来做的，密度板大家可想而知啊，密度板在这个板材当中，甲醛释放量是最高的， 是 啊，所以你说造成这样的投诉也不是特别新鲜的事儿啊， 没错， 就是需要咱们消费者擦亮眼睛，然后在买家具的时候呢，多做一些功课。这样避免上当。 没错啊，就跟大家很多去买门也一样啊，说这个实木门就真的一定是实木吗？就是实木也分很多种啊，比如说你买的真的是实木门，还是买的是原木门啊？其实是不一样的啊。 对，不一样。 原木你看它可能要不就是一大块，就是然后或者是顶多这一扇门上的有那么两块或者三块给你拼起来。 对。 但是真的实木要如果是实木门的话，它就不一定，它可能就是木条啊，或者是一种小小木块给你拼起来，那人家叫实木门。但是其实我们想买的是原木门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可能从一些字眼上啊，可能你看这个东西啊。还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对，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二条信息哈。节后呢不少即将开始装修了，那消费委呢也是提醒大家，定制家具的时候应该尽量选择信得过的商家，更重要的是一定要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尽量的详细写明啊定制家具的一些内容，包括定制所用的一些板材啊，尺寸、材质、颜色、价格、交货时间以及能否这个退换货等一些信息，及时的留下证据，以免发生纠纷的时候来维护合法的权益。你看刚才我就举到这个之前那个例子啊，也是这个事情啊。 在前几天我的一个朋友呢也是我不提他从哪儿买的定制家具了啊，他屋子非常大，然后用家具也非常的多，因为是朋友嘛，检测了几次，他们家确实超标很高很高，在那个温度下啊很高，因为在冬季的时候去检测，基本上甲醛的浓度呢都是比较低的啊。 我插一句哈，一般像您说这种检测到底是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到底是就是说有暖气的时候检测合适，还是说这个等暖气没了，比如三月份那会儿可能刚断暖气的时候真的挺冷的啊，就那会儿检测比较合适呢？ 其实一年当中啊只有两个时节去检测是最合适的，一个是取暖季节，再一个就是夏季高温的时候 啊，就还是希望温度高一点去检测。 对，因为甲醛嘛，本身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它是大量挥发的。 是。 平时呢，比如说温度低啊，湿度也低啊，它挥发量非常小。它属于半衰型的，不是说今年挥发完了，明年就没有。每年都在挥发一些。只不过就是这个量能否控制在合格范围之内。这个很主要的。 没错啊。行，那咱继续刚才这个话题说啊。 刚才我讲到了我朋友那个，他是用的是实木直接板。实木直接板呢，现在大家做这个定制家具一定要 仔细看它的背板。背板呢，有的时候你像它的柜体板呢，是用一些实木直接板啊，或者是用一些实木颗粒板来做啊，这个都没有问题，基本上都是挺合格的。 嗯， 但是尤其背板，嗯，背板它是用的是五厘板，胶合板五厘板，检测完了之后，然后就是因为它这个问题嘛，嗯，把它的背板放到国家家具检测中心去检测，检测出来了确实是超标的。嗯，还有它整个室内环境的苯烯物是超标的，因为它，实木直接板表面刷的是油漆，这个油漆呢，一个是用量太大， 嗯， 再一个它油漆的质量好像不是特别 不是特别好， 对对对，它应该是用纯水性漆，来做这个东西， 嗯， 但是它用的不是水性漆 啊，是吗， 嗯？ 我觉得现在好像真的很少。大的商家很少不用水性漆了啊， 嗯，他这个不是， 哦，那看来是不怎么好， 嗯，对对对， 嗯， 他现在正在进一步的去 沟通， 沟通啊，赔偿啊， 赔偿， 哎，已经走到这一步了，现在， 嗯嗯，所以这点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就是把这些辅料用的东西也要跟商家确定好，就比如说我光看了这个样子好，我跟您说用什么板材去写上就完了，但不是，因为里边还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个漆用的给我用的什么漆。对吧，然后呢，如果更能细致的话，你就要问他我那个胶你用的是什么胶，因为除了板材里面它固定不能动的，比如说有些什么板材它可能直接运来的哈，除了这个之外，比如家具当中的这个缝隙呀，或者是一些这种这个连接的地方，它可能也是要用到胶的嘛， 对， 那这些地方你又给我用的是什么胶也要问得清楚。 嗯，这个一般的厂家可能是，如果 他可能他都不知道，小 点 他都不知道， 对，他也没有，可能怎么便宜怎么来吧。 对对对对， 啊，所以说这还是买一些个定制家具，还需要去选择真正的品牌， 没错 啊， 大一点， 大一点，有保 商家，对， 嗯， 有保证啊，包括他退换货也好啊，或者是， 嗯， 后期的一些后续的问题啊， 没错， 包括售后服务， 嗯， 都很关键， 很关键， 这个， 对， 嗯。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条信息啊，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呢，昨天呢也是这个公布了一个2017年的第三批儿童家具产品质量国家抽查的一个结果，不合格产品的这种出率，这个检出率呢是 30%， 主要涉及边缘以及这个尖端啊。孔及这个间隙啊，有推拉件的这种小柜的这种稳定性的这种实验，还有就是产品甲醛释放量以及警示标志的一些项目。那据了解，今年以来呢，各地的这种质检部门发布的这种监督抽查的公告显示呢，说市面上销售的儿童家具产品不合格的情况也是有发生吧，其中不乏这个知名的儿童一些家具品牌啊。 这个不管它知不知名吧，反正现在我觉得厂家，正在提升自己， 嗯， 因为国家这个现在这个大环保政策嘛， 嗯， 倒逼一些厂家呢，必须把产品的质量，还有包括它的环保性能提上去， 对对对， 如果提不上去，肯定就是优胜劣汰嘛，对吧？ 没错， 现在你看北京，去年查环保查的，你看北京现在剩下的家具厂寥寥无几了啊， 嗯， 确实剩下的都是大品牌， 是， 哎，比较有实力的那种， 嗯， 小一点的可能就不存在了，或者是去别的地方去干了啊。 嗯，好，来关注第四条信息。近日呢，湖北省啊消费者委员会呢发布了2017年消费会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的一个分析报告。统计显示，2017年啊，这个一共是受理消费投诉2234件，解决了2207件，投诉解决率呢是97%，为消费者挽回了经济损失521万元。那其中家用电子电器类啊投诉连续第四年位居商品类的投诉的一个榜首。啊，小电器啊，这个现在家里用的太多了哈。 对，现在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特别特别的多。 对，也是一样，让大家选择一些品牌大一点的，售后好一点的。 对， 这样的一些地方还是可以来关注。最后一条信息，终于盼到了房子装修之后开始除甲醛这个步骤了。那么你是否有这种疑惑哈？明明和楼上那家一块装修完的，怎么他们都入住了，我家这还超标这么多呢？说不用觉得郁闷啊，很简单，就是你的这个装修材料选错了。哈哈，装修不要过多的去用这几种材料啊，甲醛超标很严重。那这个其实我们在刚才已经说过了啊，比如说像一些这种板材类的。是吧，然后还有就是各种胶啊什么的啊，会比较的多一点。说到这儿，我们这边有一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就老刘说，请问这个 PVC 那个地板，然后那个地板的那个地板胶，说有没有甲醛，说怕孩子摔坏这个铺了几米。就现在我看网上经常会有啊，就是比如说这个 PVC 的，有那种泡沫塑料的，有 PVC 的，这种 PVC 的我知道它底下是有一个背胶的，然后你可以直接粘到你们家什么地砖啊或者是什么上面，然后毕竟它软和嘛，软和一点嘛，所以像这种背胶有没有甲醛？ 无权不成交。 嗯 啊，这个基本上，所看到的，咱们现在所看到的，所能用到的一些产品嘛， 嗯， 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甲醛啊。 嗯， 除非他用 MDI 胶， 嗯， 哎，用那种胶的话，确实是没有甲醛的。 嗯，但是价格要高啊， 价格比较高。 对，所以你得看你们家那个 PVC 那地板胶是这个多少钱买的。 再一个呢，看您这个地板胶的，就是您现在用的这个 PVC 地板的数量有多少。 嗯。 虽然说这个东西它确实是有毒，但是您要根据它的用量。 嗯。 如果用量很少的话，其实可以忽略不计。 嗯， 不用去管它。 之前因为我们对我们在节目里也说过，就说可能就是一个屋子当中它有自己固定的能够承受的甲醛的这种量哈。 对。 比如100平米房子，可能能承受10。然后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你买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家具加起来，或者你所有用的一些东西加起来，在10以内。相对来说就比较安全的。 对。 那如果比如说你超了，可能你买的都是一些环保的，可能我买了这个50角都是环保的，但是你只要堆在一个屋子里超过这个10的这个定量了，那肯定会超的。 确实是这样，大家可以去自己去看一下啊，如果您买的家具，不管是定制家具也好，还是买的成品家具也好，它的展开面积占到了您整个房间的2/3。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甲醛浓度的升高。对，因为它会出现一个叠加效应。您买的每一件家具都是环保的，这个无可否认啊。 是。 因为现在家具的用胶量呢也不是特别的多了，但是您的家具量太大了，造成整个用胶量的整体升高， 没错， 所以就有可能会超标。 没错，所以我觉得像老刘啊，您可以买这样，因为我看网上有很多那种，就是那种棉布的，就是那种布料的那种，虽然布料有可能也会有啊，但是毕竟胶少一点啊。 对对对。 有那种哈，直接一个一大块垫子，直接往地上一搁的那种，然后你回来之后先搁洗衣机洗一洗，然后也有薄的，也有厚的，你用点那个，我觉得其实应该也可以啊，是吧？相对是不是好一点？ 您也可以给他要一下那个检测报告。您从网上买的嘛，毕竟网上东西比较全啊。 是。 给他要一下检测报告， 问问 看一下啊，看一下他的甲醛释放量是多少。 来，我们下面再看一个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想问一下，现在这个乳胶漆和壁纸啊，到底哪个好？这两种的话，从污染的角度来讲吧，就是空气污染角度来讲，哪个更好一点？ 乳胶漆和壁纸呢其实是各有利弊，就当您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啊，因为现在的乳胶漆你看有像德国的呀，咱们国产的呀，有好多好多品牌啊， 指标还挺好的。 确实质量确实是不错啊，乳胶漆大家可以这么去对比一下，如果您买的乳胶漆，您可以往这个刷完了以后等它干燥了啊，可以往上面粘一个透明的胶布，胶带啊，然后用手往下裂一下，如果说能够裂掉的话，那么可能您买的乳胶漆呢非常的环保。如果裂不掉，有可能您这个您买的乳胶漆特别耐水擦，有可能不是特别的好 啊。 但是乳胶漆呢大家不用太特别的害怕啊，在装修马上过了春节以后，装修都开始动工了嘛，那个时候呢天气呢慢慢也转暖了，可以开窗通风了，在通风条件好的情况下，乳胶漆的甲醛和苯烯物挥发非常的快，应该不会超过3个月就已经挥发殆尽了啊。它跟家具是不同的。那么壁纸，咱们谈到壁纸，壁纸的种类也很多，贴壁纸呢必定用到壁纸胶， 对 吧？ 对。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呢，家里边条件不好，可能在墙上贴一些个报纸之类的啊，用什么用面粉做的吧， 浆糊， 对，浆糊，对对对，然后贴完了以后呢，没过多长时间，它自己就翘边了，那个是真正的植物， 是环保， 环保的。可是现在您自己去想一想，您贴的壁纸有没有一年之内翘边的或者开裂的，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您可以去想一想啊，如果是用纯植物的话，肯定会造成这种现象发生。那么也就是说，在它的纯植物当中添加了一些有机的 成分， 有机的胶。 对，有翘边的呢，说明就还比较好，是吧？ 啊，对对，那 我们是从环保角度啊。 对，从环保角度啊，对对对，有些壁纸确实做的很好啊，本身它的纸基呢也做的非常的环保。再一个就是您现在刷完乳胶漆以后也可以贴壁纸，因为现在贴壁纸可以用那种，胶膜嘛。 嗯。 啊，然后壁纸不喜欢了之后，啪一撕掉了， 对对， 它原来的乳胶漆， 嗯， 啊，也不伤害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尤其是小孩啊，家里边有，比如说有一周多呀到三周多左右的孩子，他比较淘气嘛，对吧？当你家长看不见的时候，他可能手里拿个笔啊，给你随便就画了。壁纸有些时候确实可以，真是擦不掉啊。 嗯。 啊，那您说换吧，换完之后又来一批新的， 继续画。 又来一批新的，这个有机污染物，对吧？我建议呢，有小孩的最好还是用，这个乳胶漆比较好一些。 嗯 啊 嗯， 第一个它耐擦洗。 嗯 啊，可以随便随便造，小孩随便造，真是到时候一擦就没有了。 对对对， 简单嘛， 这倒是。嗯，当然你还得看这个您用的这个，无论是漆还是壁纸啊，就您用的是哪个品牌或者是哪个什么样的东西的啊，这个里边的都有好都有坏啊，就是您可能还是得好好的去挑选一下。 对， 包括壁纸里边您用的是纯纸的，是 PVC 的，还是说什么纸基覆膜，反正纸基覆膜什么乱七八糟的哈。 对， 就是那 PVC 的肯定它就相对来说不太环保一点，那纯纸相对来说就会比如无纺布就会好一点。 对 啊，但是这个都得看啊，你不能说一下子说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 对 对，来，我们下面再来看一看这个我们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啊，那说如果说出现了这种甲醛超标啊，或者是一些超标的一些这种问题，那我们想去治理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那因为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哈，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可以可以，简单的方法呢。如果您知道超标的时候，可能您已经做过检测了。比如说因为每个房间的超标数值是不一样的啊，家具不同嘛。如果超标不是特别多的话，我建议您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方法，您像现在这种温度和湿度的话，闷两天，开半天，这么去开窗，再加配一些个植物，活性炭，放在一些个角落当中，或者是这个柜子里边啊，多放一些，可以让它吸附一些。活性炭呢，不要超过一周。拿出一定要暴晒、啊。 晒一晒。 对对对，它的使用期限，没有那么长。不是说像一些个，网上一些个商家所宣传的，说我这可以用一个月、两个月或者半年，或者甚至更长，那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如果它吸饱了之后呢，它会变成一个二次的污染源。再一个呢，就是像，找一些治理公司。去做一下治理。治理公司呢基本上会选用几种手法，一个是物理的，再有一个是化学的，还有配合您家里边经常开窗通风。你像治理公司一般采用的是什么高温熏蒸。这个熏蒸呢主要是熏蒸家具，所有的板材家具、实木家具是不需要熏蒸的啊。板材家具呢基本上它的接缝处，第一个是为什么要用它熏蒸？第一个是药剂进不去，第二个呢，在这个接缝处呢会残存一些个游离的甲醛。这是熏蒸。再就是像咱们所有的墙壁啊、壁纸啊、顶棚啊这些东西，一般会采用纳米级的光触媒。这光触媒呢就是光催化剂嘛，它会和光产生反应。然后呢把一些个有毒有害的气体呢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这是比较安全的。光触媒呢现在在这个室内环境治理这个行业呢也是比较成熟的。再就是采取一些个生物酶啊，或者是植物蛋白啊，这些东西去做一些个表面喷涂。其实除甲醛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需要看一些你所除的污染源的材质。如果是一些个裸板，您一不小心您买到了，比如说有密度板呢，或者是像这种直接板呢刷漆了这种，你又没办法去退换货，或者您感觉退换货比较麻烦，那么你就需要用封闭剂。现在这几种方法呢基本上就是治理公司所采用的一些。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在于您自己。 千千万万注意多通风。 嗯， 啊，这个很关键的这个。 对，因为通风是个这个，我觉得是万用的，这样、 啊、对，它是万 用的，对，无论对哪个这个污染源都是万用的。但是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好它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刚才您说过了哈，这个闭两天，然后开半天啊，这样的话啊，会比较的好一点。 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如果您的房子是在春天装修的，夏天装好的， 嗯， 一定要等所有的家具到齐了以后啊， 嗯， 到齐了以后，您千千万万要给它闷着， 嗯， 闷一到夏天的高温的时候，您就闷一天开一天。您连续一个月您可以自己去看看，就可以、 嗯、 咱们去不严谨的来说可以去闻一下味道， 嗯 啊，肯定会有一些个大的改善。 对对对、嗯、所以就说到这儿哈、啊、就是当然治理呢只是说我们有已经有这种问题了，但是我们又不想换啊，只能怎么办啊，只能是这样做。但是呢最好还是前期的时候我们在买的时候就增加一点这种弦儿，这根弦儿啊， 对， 就得弄清楚了。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你要买的话，尽量可以买一点它的样品啊，如果可以尺寸又合适的话哈，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会好一点。 样品呢，确实有些客户反映过，说我买就买它的样品。 嗯。 但 其实有时候要有也有。 如果因为甲醛挥发周期比较长， 这倒是 啊，对吧？ 嗯、 你好，您放这半年了，我买走了， 嗯， 我买走以后，怎么还有甲醛呢？ 嗯， 那肯定说他用的材料啊，并不是特别的好。 嗯 啊，您买样品也白买。 对， 说实话， 当然，反正因为毕竟买样品，就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我可以到那边去闻一闻，看一看，我现场了解一下。如果他本身在当地，你就使劲闻也闻不出来。然后呢，这个相对来说，可能感觉会比好一点吧。大家只是心理上会这样想吧。 对对对对对。 好吧，那我们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我们看到了会及时的来回复大家。那以后时间吧我们再继续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室内空气的一些问题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城市文化范儿。那明天我们来说说关于房产方面的事儿，明天见吧。 年贺岁明星商品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率先发声，258元一盒，直接三折，89元一盒，贺岁门槛首次降低，订购两盒额外加送定制版紫砂养生杯一个。 这可不是一般的紫砂杯，采用304不锈钢铸造，表面黑色的钢琴烤漆，内胆是紫砂泥材质。 嗯， 泡茶不易走味，茶叶不易变质，茶汤更加香醇。 嗯， 再加上可旋钮的防漏杯盖，携带方便，装进包里不用担心漏水的问题。 嗯， 而且呢每个紫砂杯都配有礼品手提袋，精致漂亮，送人大气。 嗯， 订购两盒月度装花178块钱，30天的羊奶全面滋补，定制版的杯子拿回家，贺岁福利只为更多朋友来试喝。4007106108，4007106108。 而瑞麟羊奶是中国羊乳之都陕西富平的明星企业，科学规范化的养殖，严格生产链，多年来以出口为主，在广播推荐3年多，在价格上做足了优势，原价是258元一盒，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仅需89、 嗯、 一盒喝上半个月，每天花费5块钱，就是普通奶的花费。那这一次呢是总部经过特别调研申请赠送的，毕竟在咱们的用户群中以中老年朋友居多，出去遛弯锻炼带着防漏水的紫砂养生杯泡茶得原味更好喝。 没错，提醒您啊，贺岁福利仅此一次，4007106108，一盒瑞麟羊奶粉只要89元，订购两盒178就送高档的紫砂养生杯了。 是 线上太疯狂。